ChinesePod.com 观众朋友们，女排比赛开始了，现在是古巴女排发球，中国队接球不错，古巴队的防守也很强，双人拦网扣球，哎呀，出界了。